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计大约半年前啊，苏州一间日本人学校，一名咧中日混血嘅学童咧，被一名啊系民族主义战狼啊恐怖分子咧用刀刉死，就引起咧日中之间关系紧张之后咧，现又再以同样一个城市苏州咧，又有一单咧系一个日本妇女咧系被啊呢个中国人咧系暴力袭击啊，咁而且咧当日本嘅电视台记者喺现场嗰度采访嘅时候咧，就遭到一啲中国人咧就插手阻挠啊，就叫佢唔好拍。咁啊，情形咧一度咧系混乱啊，就有一啲咧着制服嘅人咧就介入啊。当知道佢系日本人嘅时候咧，又有啲啊即刻缩沙嗱。咁呢个日中两国之间咧，而家似乎咧喺民间咧系出现呢啲咁嘅摩擦咧，系逐渐咪增加。咁啊，另外咧就喺日本国内。就一个中国嘅游学团嘅学生，就无端端咧，据说啊，喺日本京都中京区一条街咧，就被一名美国男子咧就当众殴打。咁啊，该男咧就遭到警方拘捕，但系咧佢否认指控，话乜嘢都冇做过。咁而家咧就被拘留，系嘛？咁呢件事咧就系啊，喺京都一个美国男子就应该系白人。就喺日本就殴打一名咧系中国嘅学生吓，咁呢啲咁嘅肢体嘅冲突咧，近日就唔少嘅。点解咧？我哋都知道中国咧系煽动民间啊嗰个仇恨日本咧，都唔系一朝一夕之间嘅事。最近咧就有两套系关于咧一套系南京大屠杀，另一套咧就系以前系满洲国，据说呢个731这个黑太阳部队呢是涉及一些人体解剖的电影。那这两套电影呢就据说呢是排期在7月31号至少有一套呢公映，但后来呢又延迟。那就这些这样的电影呢在这个时候出来呢，而据说呢而且是拍得相当之血腥。那而且大陆那个政治审查的制度呢，暴力啊血腥啊一般是过不到剪的。咁呢啲戏咧，我未睇过啦，我亦打算睇啦。咁咧就要一定要强调咧，就系而家中国嘅民间咧，嗰种对日本人啊嗰种仇恨啊，普遍咧已经到咗一个几歇斯底里嘅程度。就系嗱，呢一套电影反日嘅电影啊，最新噶啦，喺大陆嘅一间戏院上嘅时候就。啱啱做完咧，就成间戏院咧，嗰啲中国观众咧就歇斯底里，睇到咧系上晒脑，好似义和团咁样咧，就喺个戏院里边咧集体鼓噪。嗱，我哋睇睇呢个片段啊，睇下当时嘅情况。你觉得惊心动魄又好，你觉得咧系好好笑都好。嗱，呢个咧系而家中国啊嗰个民族情绪嗰个现实嚟嘅。嗱，我哋睇睇先。 好啦，咁啊，鲍生啊，我哋欣赏过呢个实况之后，你有咩感想啊？ 嗱，呢件事咧，我不妨又引另外一宗新闻咧去评论一下啦，因为咧喺中国人嘅角度咧。事件不是这样的，因为近日也有宗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发生的中国人被殴打事件。案情透露，就两个中国籍男子就被四个疑似日本人穿着工作服的拿铁通围殴就重伤，引致中国外交部极度重视，因为说而家嘅中國人喺日本咧遭受到嗰啲右翼排外嘅仇恨啊，咁於是乎咧中國人咧頻頻出事，而且唔止嚇，近十日咧原來夾埋咧有三單咧在日中國人嘅襲擊事件，咁促使咧就日本嘅大使館要安全提醒啊，譬如話7月22號喺大阪。一个中国游客同老婆咧就喺翻回住所途中咧就被打劫。7月30号又系大阪，一个中国籍嘅大学生咧喺旅游翻酒店途中咧就俾32岁嘅无业男子背后勒颈，仲殴打，仲抢佢手机。7月31就系头先我所讲啦，两名中国男子遭受不明身份嘅四个着工作服嘅男子持棍袭击。咁啊，懷疑咧裏邊咧就係仇恨中國人，咁所以咧喺中國嘅試點同埋個宣傳下咧，其實蘇州呢個又發生呢個日本人被襲擊事件咧，唔夠啊！中國人喺日本俾人揼咁犀利，所以咧而家即係網絡上邊咧，你見到咧報導中國人俾日本人打，特別喺大陸嘅簡體字傳媒咧係多過啊呢個蘇州再發生咧日本人被襲嘅事件，所以咧而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話我咧煽動仇恨，我覺得你先至煽動仇恨。你話我哋襲擊呢個日本人咧，其實我哋中國人咧先至多人咧被喺日本俾人襲擊，所以而家依單嘢咧就叫做好难讲啦，吓拗死审死官啊， 好容易讲，点解难啫？首先你睇啲简体字啊，呢啲华文嘅传媒咧就话咧，中国人喺日本咧系连续遭到右翼嘅呢啲激进分子殴打，咁佢咧就话佢哋系右翼，咁啊点解啊？呢啲人唔系爱国民族主义同埋有正义感嘅日本人咧？咁点解呀你唔会话插死日本学童喺苏州同埋呢间成间戏院睇完呢啲反日电影呢班几百个观众系极右嘅狂热分子呢班呢你喺戏院里面头先呢个片段岂止系极右，直情系有30年代个纳粹嗰啲观众呢去声讨犹太人咁嘅气氛。点解为极右呢你只是度身订造是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中国人没有极右的。中国人就是爱国。既然中国人爱国那我都不承认日本这些是右翼咯，是不是就是欧洲那些你现在看华文传媒又说这个法国这个右翼政党勒庞这个德国的什么右翼政党什么 AFD 呢、這個英國嗰個革新黨咧 ，Nigel Farage 法拉治又係極右啊！呢啲唔係極右喎、用中文嗰個論述嗰個標準，呢啲一樣係愛國民族主義啊嘅政黨嚟嘅。佢哋捍衛翻佢哋國家嗰個人口主權同埋捍衛翻佢哋本國1000多年嘅文化傳統價值觀咧。天公地道， 呢个梗系双标啦！我就系爱国啊嘛，你就系右翼同埋煽动法西斯啊嘛，梗系咁样噶。 所以我要即系要以正视听，系咪啊？系嘛？你话如果右翼，大家都系右翼，冇话人哋右翼，你唔右翼噶。嗱，即系猛话日本咧，复辟军国主义40年前已经开始咁讲，呢个系谎言嚟嘅。日本冇复辟军国主义，复辟军国主义系日本对家嗰个邻国。增加軍費啦，然後咧喺呢個台海周圍係嘛，同埋南中國海同埋咧將啲戰艦係一路開到去澳洲嘅塔斯曼尼亞。日本冇咁喎，日本未曾修改憲法喎，日本應該修改憲法咧，係成為一個正常嘅國家嘅喎，係嘛？咁日本至於話嗰啲政客去參拜靖國神社，咁你就話佢軍國主義復辟係嘛？ 咁但系中国嘅领袖咧，一样啊，系走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嗰度献花圈噶噃。嗰啲人民英雄纪念碑里边一句为近百一百年来啊，为咗抵抗帝国主义啊侵略嘅列强，所有嘅烈士系嘛？咁当然系包括啊呢个权匪之乱啊，嗰个义和团分子咧。咁义和团分子系恐怖分子嚟嘅，系嘛？嗱，起码都系嗰度一橛啦，系嘛？当然啦，即系有好多侵略战争咧，确实大清国咧系遭到咧系侵略，但系呢个咧原因同埋后果都有好复杂嘅逻辑关系，呢、這个我哋今日就唔论述啦。但系咁样咧，即系日中之间咁样喺度煲到咁兴咧，我哋睇唔到咧，日本民间咧有拍呢啲咁嘅电影喎，而且呢个叫中日战争咧，呢、這个历史咧系已经系了结咗嗰、那个。啊，嗰个账簿咯噃，系咪？1945年嘅中华民国政府，系咪已经咧系据理咧将同埋民国咧东京嗰个战犯法庭咧已经咧系完成审判，同时喺中华民国喺大陆嘅时代各地咧亦都有战犯嘅审判法庭，而且一先一后，国民政府同埋毛泽东嘅共党政府都官方宣布不再要求。追杀日本嘅战争赔偿，咁既然你都唔放弃赔偿啦，啊战犯亦都审判完毕啦，系嘛？跟住咧，你亦都建立邦交啦。1972年，你亦口口声声话中日两国咧系一衣带水，日中不再战啦。咁啊，请问起码近10年来，日本政府同埋日本人啊，又踩到你对面中国啊，系边一脚呢？踩到你的身体哪一忽呢？为什么无端端你又要将那个南京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呢？是吧？这个呢就是是不是为战争作准备呢？你看看30年代的德国显然就是这样，是吧？那么讲到这个叫731这些黑太阳呢，这套戏拍成点我就不知道。但是呢，在80年代末期中期有一套电影，就是已经死了的导演叫牟敦辉。这位呢是美国学电影新浪潮的部极端暴力呢，就拍了一套这样的戏。那时呢是由左派的凤凰电影公司出资。那这套戏呢我是看过，我看完觉得非常之呕心。成套电影就是导演那种超级变态啊，那种情绪的发泄。由头到尾我睇唔到控诉，系用真嘅尸体啦，系咪？里边有一幕咧，系用一只活嘅猫放落咧，成食几千只老鼠啊，望落去1000几百只老鼠嗰度咧，就任由嗰只活猫咧，俾啲老鼠咧系鉴生咬死，系一段纪录片嚟嘅。我就好奇怪，嗰阵时嘅殖民地政府点解唔落力咧，将呢套戏禁影，同埋咧应该要罚啊！嗰、那個製片公司同埋導演本身呢一種咧極之不人道啊嘅病態血腥啊，係嗰種咁嘅低劣嘅口味，係嘛？呢套電影咧就完全睇唔出係控訴，係販賣血腥同埋暴力，一幕接一幕睇到咧係作嘔。我睇完之後，我冇對日本啊嗰個帝國主義增加仇恨，我係對呢套戲嘅導演產生反感。呢、這个牟敦辉唔止一套，另外仲有一套叫《打蛇》，系佢同邵氏公司拍嘅啦。佢左右逢源嘅，拍完左派嘅咧，又拍邵逸夫嗰套啊。嗰套咧就系讲嗰呢个香港咧，70年代嗰啲咧，偷渡入嚟嗰啲男女难民啊，嗰啲非法移民咧，入到新界点咧，俾新界嗰啲地胆黑社会咧系糟质，女嘅就强奸。男嘅咧就猪狗都不如系咁扭打，哇！里边咧啊呢套戏咧，我睇完我又唔觉得作呕，我睇完觉得好笑喎，知唔知啊？好笑嘅就系出品人邵逸夫咧，竟然咧系会拍啊投资拍一套咧系咁劲嘅戏，里边嗰啲强奸啊暴打啊，亦都拍得好逼真喎。据说咧，牟敦辉咧系嗰阵时真系揾咗班大陆嘅非法移民，因为贪佢平啊，系嘛？就咧当佢哋啊系一班咧即系 cattle 一班畜生咁样去租质咯。咁你都知咧，邵逸夫先生拍一套戏咧，睇完咧佢 拍完之后，佢一定喺佢个清水湾别墅，佢嗰个放映间嗰处咧，系整张茶几，啊，同埋佢嘅partner 叫方小姐，啊，同埋可能招待埋商界嘅朋友，咁啊，可以咧，可想象得到阿邵爵士嗰时一路睇咧，系一路咪咪嘴笑，啊，当然呢套戏系好经过邵逸夫觉得系有票房价值，所以先公映啦，系嘛？我一度咧喺几年前咧，我喺光明顶嗰度咧系重点推介，我觉得呢套戏即系香港cult片啊 ，cult 另类电影嘅先河。啊，嗰时喺 YouTube 嗰度咧，唔知点解咧系成套足本咧系上，吓俾我介绍完咧 ，YouTube 即刻落咗画，系睇唔到啦。咁啊，希望香港嘅朋友咧，有佢哋嘅渠道啊，以前喺深圳啊。啊！嗰度有啲人賣嗰啲翻版啊，揾到一個 copy 咧，就最緊要保留，係茂敦輝一啲咧好離奇嘅啊產品。咁啊，茂敦輝咧後來亦都逝世啦，喺美國啊，就死無對證咧。我都好想訪問佢，點解你拍呢兩套戲啊？互相輝映係咁騎呢咧，係嘛？咁啊，睇唔出茂敦輝係一個特別反日同埋愛國嘅熱血青年咯，係嘛？但系咧，七三一呢啲咁嘅题材咧，喺二十一世纪咧系不适宜咧系再去拍摄嘅，系嘛？因为咧呢个里边系会造成一个咧系对观众极度嘅不安同埋创伤啊！啊，果然呢套戏拍成点咧？真而家大陆版咧就拍到成个戏院咧系咁样喊打喊杀嗱，咁我就会等待到底喺全国公映，你收翻二三十亿之后。啊！咁呢套戏你睇完系对半个中国啊，嗰啲二十零岁嗰啲观众吓，嗰只潜移默化之下，系咪将战狼啊嗰个人口咧，系由以往唔知百分之几咧，系大幅增加？咁系咪准备战争咧？我认为有理由相信系，因为咧系意识形态系舆论先行嘅，呢啲系共产党几十年来去指控。人哋譬如指控日本同埋美国，1970年嘅时候，日本出过一扎呢啲咁嘅战争片嘅，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偷袭珍珠港，嗰阵时大陆嘅人民日报咧就自斥咧系日本嗰阵时东宝啊、东映啊制作呢电影嘅意欲何为？系唔系为复辟军国主义咧鸣锣开道？系唔系想再次咧发动侵略战争？系嘛？咁而家咧？40年过去，50年过去就证明日本咧系并冇复辟军国主义。但既然你中国咁样指控日本，而家你照版主管就系拍翻一大堆咁嘅仇日嘅电影，你嘅人民咧喺个民间亦都系袭击日本人啊，同埋刺杀喐下手咧嘅案件越嚟越多，咁啊导致有理由相信呢个系因果关系，系导致近几个月来。日本的民間是進行一個叫自衛反擊，這個是類似鄧小平在1979年對越南那場戰爭，鄧小平說是一個自衛反擊戰。我看呢最近在日本東京街頭那些毆打中國人是類似。另外一些案件是中國人就是買了那些酒店然後斬了酒店門口的幾棵樹，說阻住他的富士山的景呢就俾日本咧係告入啊呢個司法院啊，咁呢啲咧就好明顯赤裸裸嘅犯法嘅，呢啲咧行為咧係好可恥嘅。跟住咧，嗰個中國嘅被告仲話咧啊，佢啊想加入日本籍啊，好愛日本啊。嗱呢啲新聞一旦喺日本咧係報導之後咧，你呢個國家個形象咧就唔使要噶啦啊。所以咧，我認為討論而家呢啲咁事係一個因果關係。一定要一个逻辑咧，系讲清楚系嘛？ 嗱，阿陶生可能就令你失望啦，因为原本咧呢套七三一嘅电影系7月31号咧全国公映，咁但系突然间官方就讲咧就话呢套电影要延期，就冇话延几耐啊。咁网络上边咧都引起好大嘅讨论，究竟啊咩原因呢套电影要延期咧？系咪因为有中國人在日本被襲擊的原因，定是擔心跟日本政府的關係會惡劣呢？ 咁呢啲种种嘅情况咧，其实喺网络上面有啲人咧都好理性地觉得咧，其实唔好入场去睇啦，因为咧唔想自己或者自己嘅仔女咧困喺呢个民族主义嘅狭隘思潮里边，哇！引起网络上面一连串嘅攻击，就话你系唔系中国人啊？你爱唔爱国啊？你系咪小日本啊？诸如此类。咁所以无论如何点样都好，而家呢套731咧喺大陆就睇唔到。咁啊，据闻咧，如果我冇记错咧，香港系有得做嘅。咁就话依大陆人咧由深圳过嚟香港睇添，咁究竟系唔系咧？咁大家即系可以汇报俾我听，因为我唔喺香港啊嘛。咁啊，所以咧而家好多影迷咧，依套戏咧，我唔知系咪做细啦，因为你越禁片咧，啲人越想睇噶嘛，系嘛？咁啊，因为依套电影系预先话咗7月31日全球预映嘅，但系而家就系冇任何公映嘅放映咯。咁亦都冇透露新嘅档期。咁呢套电影会唔会最后胎死腹中上唔到画？唔知道。咁但係呢，民族主义或者叫仇外排外主义係双刃剑嚟嘅。因为你点燃咗呢样嘢之后呢，你收唔到科呢，官方就大件事啦。因为呢以往排日啊仇外嘅时候呢，亦都有广州嘅本田汽车啦、丰田汽车啦被襲击啦。大家都知道呢啲其实都系国产车嚟㗎嘛。咁啊里面买嘅都系中国人。咁你揼烂架车其实都系等于伤害緊中国人嘅利益啦。咁跟住仲有啲好多嘅日式料理或者餐厅呢遭受到掟石啊、破坏啊诸如此类。咁啊，呢啲其实都发生过好多次嘅，因为官方你去到呢个情况之下，你控制唔到下面嗰啲民粹嘅，或者个有啲人根本就所谓精神有问题，或者佢有犯罪倾向，佢只不过系借仇日排外去发泄，或者甚至再进一步，官方系最担心嘅，将仇外排外变成去反政府，因为咧点解你输入日本海产啊？点解你哋咧仲要咧同日本咧咁友好啊？点解你唔去召回大使啊？因为跟住落去个矛头就会指向中国大陆嘅官方软弱，或者你个政府咧唔够强硬啊！你对日本政府咧系唔能够咧采取一个更加俾我哋令到我哋满意啊嘅行为。咁下一步就烧翻去自己。咁所以其实呢样咧其实系玩火嘅。如果你一下唔觉意咧，就引火焚身咯。 或者中国觉得玩火好得意咧，你每一次呢啲反日就累到啲暴民啊、啲暴徒咧走去砸烂嗰啲咧揸紧本田同埋丰田汽车嘅中国人，啊嗰啲揸车嘅中国人佢俾钱买咗翻嚟噶嘛，你走去烧架车，啊嗰啲狗咬狗骨啫，走去一日砸烂嗰啲咁嘅中国人开嗰啲寿司铺，呢啲系佢哋嘅事，系嘛？同我同你咧系冇关系， 系啊， 同香港人咧我都希望系冇关系。因为咧，好多香港人呢啲就快枫叶啊，同埋圣诞节啦，又到咗旺季啊，即系我惊啲香港人咧，大量涌去呢个日本啊，系嘛，就本身咧系会被而家嗰啲咧慢慢进入变态啊，一个过程，一个精神状态过程里边，中国人咧就闹做汉奸啊，佢走去打日本人未必够胆咧，到时会唔会啊走去殴打香港人咧？就香港人自己去判断咯，系嘛？咁所以咧，当即系一个民族，好似德国人喺30年代陷入一个咧精神病嘅状态嘅时候咧，全世界周围啊要勒紧呢个安全带嘅，系嘛？呢啲咁嘅极端嘅思想啊、仇恨啊呢啲，其实咧好低端。你睇嗰啲戏院嗰啲咧，你头先嗰段片段啦，喂，我亦都不排除里边有好多咧系扮嘢。中国人是很奇怪的，你知不知道？你说是不是个个都癫呢？又未必。但肯定个个都是两面人。有时呢见到人嘈他又嘈。他嘈完他没钱收的。但是呢他平时那种买不起楼啊，或者失业啊，种种对现实的不满呢，就有个假想敌。这个假想敌是看了什么南京照相馆啊、731这些戏呢，就对一个虚无的一个日本咧系发泄，咁咧慢慢咧佢进入一个精神崩溃嘅状态，呢啲咧我哋保持一个距离，系继续去观赏啦，系嘛，系一个安全嘅距离就得噶啦，冇问题。 外界嘅正常人咧就睇到呢啲咁嘅反应啊，就话呢班咁嘅人啊神经啫。但是由中国人的角度呢就好正常，同埋一啲呢好热血嘅爱国嘅情操。咁而家反而呢 就令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香港特区会不会这两套电影在香港同步上，而且不止是由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亲自指引，就要全香港的中学生小学生一起去看来到接受爱国教育呢？本来那套长津湖教育局不是说要香港嗰啲中学啊，系咪要攞嚟放嘅，系咪啊？啲爱国政党咧亦都附和。咁呢两套咧，嗱，你为咗要加强中国人嘅身份啊，就算里边啊有暴力血腥，我觉得都可以咧特事特办。因为而家香港融入大湾区，如果大湾区同埋大陆上，你香港唔上啊？咁你香港仲点会系中国一部分嘅领土咧？系咪？所以咧就应该万众期待。就算唔够嗰啲戏院上映呢，都应该而家攞嗰个启德嗰个体育馆整个大型屏幕，同埋呢喺中环海滨广场露天嗰处呢，除咗招待市民，亦都一定要全港嘅中小学生，幼稚园就唔好啦，幼稚园唔好搞佢哋啦，中小学生啦，係咪就是、教师呢一齐去睇。如果迟迟未上呢，记住要问特区政府呢几时上嗰套戏。问呢校长教师话香港呢我哋个个都好想睇。望穿秋水，咦，点解冇得睇嘅，唔系又要赶上去大湾区嗰度睇系嘛。咁个香港经济咪仲内卷仲爆煲。呢个问题呢一定要储住嚟问。就快有机会咧发问噶啦。 不过好多嘅学术著作或者社会学咧都知道咧，民族主义或者排外受外咧系转移视线嘅最好方法，因为咧你好容易将生活上嘅不满咧归咎翻吓呢啲日本人以往侵略我哋又或者日本而家欺侮我哋诸如此类，你就将现实生活咧嗰种对于政府嘅不满或者你失业而家你冇公开诸如此类嘅嗰啲。情緒啊，轉化曬去仇愛。你入曬戲院裏邊睇完731或者南京照相館，你講粗口罵完之後，咁你好似咧宣泄咗好多，或者出到去真係咧大喊口號跟住同埋啲人如果真係上咗腦之後，就走去襲擊嗰啲日本車啊，咁你以為咧自己已經係成為咗個民族英雄，翻到去其實你一樣係冇公開，你一樣內卷緊，你一樣咧交唔起租，或者咧。诸如此类，你亦都冇护照，你亦都去唔到日本浸温泉同埋食寿司。佢话嗰种郁闷咧，你咪通过就系去嗰啲排外嘅行为里边咧，去得到升华。 讲到呢度咧，真系有一个香港出咗一个好聪明嘅人，就系蔡澜啊。蔡澜不久前逝世，你知蔡澜系一个日本通嚟噶，日本文化专家，日本咧饮食专家，亦都带好多团去日本。好彩蔡澜咧就喺呢两套电影上映之前咧，及时逝世，而且更聪明嘅咧系即刻火化，将个骨灰咧系运咗翻去新加坡一个外国，系嘛？如果唔系我就即系嗰时最担心蔡澜，如果话去咗个遗愿咧，就话要葬喺佢嘅家乡潮州，咁就死啦，系嘛？随时啲中国人发癫嗰时，话蔡澜系文化汉奸咯，走去鞭尸嗰时点算啊？系嘛？好彩蔡澜咧正，我当我听到佢个骨灰，第一时间咧就已经迁嚟中国香港咧，我就觉得呢个真系超级嘅智者啊，系嘛？至于嗰啲咧喺后边喺度猛咁赞蔡澜赞蔡澜又赞埋黎智英嗰啲咧，咁啊真系后知后觉咯，真系唔知个死字点写啊，即系我好担心，因为而家咧举国尽。即将疑似啊进入一个精神病状态咧，嗰啲咁嘅机关枪扫埋嚟咧，啲咩公共知识分子佢同埋你以前嗰啲嗰笔数啊，舐两头啊，嗰笔数你一齐计， 赚都唔得，赚梗系唔得啦，就算你闹黎智英都唔提得系嘛？ 呢个咧就。再进入一个迷离结界啦，咁祝各位好运，祝各啲人好运。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下一集再见。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